請大家合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甚深微妙法。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波耶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波耶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多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波耶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波耶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请大家放掌。咁我哋今晚继续讲啦。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咧，系佢将整套佛法咧系浓缩咗嚟讲。咁如果你逐啲去拆开佢咧，你会发觉里边个结构好严谨嘅，好似观自在菩萨一路去到度一切苦厄咧，就系个罪分嚟嘅。觀自在菩薩是能修之人，所修之法是波耶波羅蜜多，觀行的境界呢，五蕴皆空，五蕴皆空之後怎樣呢，就得到個果，就度一切苦厄。所以呢，他有所修的人，所修的法，他修的境界，他的方法怎樣修的呢，修了之後他的效果是怎樣，多有結構。所以你仲修心經的時候，你現在仲心經跟以前不同的，你仲觀自在菩薩，這個大自在解脫的觀自在菩薩呢，行深波耶波羅蜜多時，他是經過很長的時間的修行的，照見五蕴皆空，他是波耶波羅蜜多呢，就是他的方法，照見五蕴皆空呢，就是他方法之中呢，他實踐出來的效果，度一切苦厄，他的效果就是超越一切的痛苦。那你即是你現在仲經的時候呢，你有個概念了，那你一路去到那佢呢個波耶波羅蜜多個波耶係點樣啊？咁個經文裏邊就繼續咯喎，佢繼續嗱，舍利子咁係釋迦牟尼佛同舍利弗講嘅，十智慧第一嘅十大弟子裏邊有一位智慧第一嘅叫做舍利弗，叫舍利子。點解同舍利弗講啊？因為佢智慧第一啊嘛。心經是完全是講智慧的，你沒有智慧的人，你聽下去你不明白，或者你不是追求智慧的人，你也不會來聽，你只是哦，心經是辟邪，一切的邪都沒有事的，那你會有人來聽。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這個是總說波耶空的義理，怎樣破了我執，破了法執。這些你看到第五講裡面的結構，你看到的，你如果有大筆記來，它是 總說 generally 講個 prajna sunyata 空義啦，波耶個空義，先話俾呢個總相先，話咗俾呢個總相之後咧，就話啦，咁呢個總相可以帶領我哋去到邊度？去到涅槃喎，去到佛性喎個境界喎。咁呢個就係咩咧？就係話誒，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呢個就係點咧？就話俾你聽，呢個佛性，佛性點講啊？唯有用譬如講啦，佢係不生不滅嘅。呢個諸法嘅實相咧，即係實相 ，the real truth， 即係真真正正嘅實相係離開言語噶嘛，言語係妄想分別嘅概念嚟噶嘛，佢已經超越咗言語啦，咁啊點講咧？唔講都要講噶，咁啊係佢係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嘅。咁呢個係諸舍利子是諸法實相係咁噶。如果你跟住咁樣去修行咧，就空咗。空呢個義理咧，你會達到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啦。就係點解咧？咁今晚會講啦。嗱，我而家又從大家重温下，當你重心經嘅時候，呢、這個結構喺你個腦海裏邊咧，你會更加清晰。原來釋迦牟尼佛同我哋講心經咧，整套義理有因有果，有 introduction， 有 content， 有 conclusion 嘅喎，有序分，有正中分，有流通分嘅。一個268個字嘅文字，中文字嘅心經裏面咧，原來包括咗成整部三藏十二部嘅經典嘅濃縮喺裏面嘅。好啦，講完話你諸法實相嘅時候咧，咁啊點樣樣啊？咁都你都未必明嘅噃。咁佢就繼續講啦。啊，不生是故空中啊，不垢不滅，不增不減。佢就話咩？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咁。冇色受想行識，冇眼耳鼻舌身意，嗰啲係咩咧？係個別破凡夫同聖人嘅執著。點解聖人都執著啊？聖人執著嘅唔係我哋我相，聖人仲執著個法，佢認為有佛法，佢認為仲有一樣嘢佢可以執著嘅。我執著咗呢套我執著咗呢套空義，我執著咗呢套諸法實相。佢係點樣咧？心經是破執破到你不會再執著的。如果你說我用這個方法我就可以做到這件事了，那你就執著這個方法了。他連這個方法都不執著的，即是他的空義是空到底的。那他就告訴你，一路去到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就破了凡夫的五蕴執，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就破了凡夫裡面專是執著物質的，佢執著物質嘅享受嘅，執著物質嘅追求嘅，佢又破喎，佢破咗呢一種嘅執著。咁跟住咧，就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係破咩咧？破咗除咗呢啲凡夫咧，除咗執著物質咧，佢仲執著咩咧？執著精神嘅，執著抑鬱嘅，執著煩惱嘅，執著貪嗔痴嘅，執著恐懼啊，執著掛礙啊，執著妒忌啊嗰啲。他又破埋呢啲咁嘅精神上、心靈上嘅執著喎。好啦，咁如果你破咗五蕴執，破咗十二嘅入，破咗十八界嘅執咧，咁一路去到無眼耳鼻舌身意，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咁啊破到十八執啦。咁啊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咧，就破咩咧？破有啲圓覺，即係咩辟支佛。有些修行生修到已經無了我的了，但是他還有個法，執個法，他又用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就破十二因緣那種的觀察，十二因緣來開悟那種法。但是圓覺十二因緣辟支佛，他已經超越生死了，我們凡夫真是最低級的了。他連聖人那個走出上去聖道嘅聖人咧，當然佢未去到佛嗰個最高嘅境界，佢都破埋佢嘅十二因緣法，呢個叫做十二因緣嘅流轉門。我會喺呢最後呢四日，你話曬俾你聽，十二因緣嘅流轉門係咩嘢？咁跟住咧，無苦集滅道啊，無苦集滅道係破咩咧？係破聲聞嘅四聖諦法，聲聞嘅四聖諦法又係超越生死嘅羅漢噶啦，阿羅漢嘅。法佢都唔要阿羅漢嘅執著，跟住無智亦無德係破咩咧？破權教嘅菩薩，有啲初級嘅菩薩喎， 權教嘅菩薩，佢仲有一種智慧佢執著嘅，仲有有所得，有個所緣境嘅執著都破埋。好啦，咁跟住咧，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多爾波若波羅蜜多故，一路做到究竟涅槃咧，就話俾你聽咧，一路咁逐啲逐啲破咧，你會得到波耶嘅妙果啦。三世諸佛以波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就話俾你聽，三世諸佛都係根據心經呢個波耶波羅蜜多去開悟嘅。咁啊，咁下邊啦，故知波耶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一路去到娑婆訶咧，就話俾你聽咧，呢部經咧，以後嘅世人咧要流通啊！呢部經咧係能夠令到人哋心無掛礙，脱離一切生死，能除一切苦嘅。能除不單你自己的苦，還除一切眾生的苦。你想度眾生嘛，你想度你的家人信佛，你想度你的朋友信佛，你想做慈善事嘛，不只是去醫院的。你告訴他怎樣破的我執，你告訴他怎樣生活得更加沒有煩惱， 你解決他心靈的煩惱，你解決他物質的執著，這一種善事他永世受用啊。但是你一句說話，心經裏面入了他的神識裏面，一句染神永為道種，他下一生都受用，再下一生又受用，生生世世，因為你跟他講心經，他能夠破執，遲早有一天他會成佛，因為有因一定有果。所以你不要看輕自己，不可以妄人佛法，你有時一句說話可以解決人家的苦惱。所以你想做善事，你從收集心經開始啦。但有人有冇人咁睇法嘅咧？佢未必嘅。你做善事，你好好收集心經，將個心經了解咗，話俾人聽。嗱，你可以咁嘅咁嘅，咁呢個咪大大嘅善事，無有功德比呢個功德更大。咁啊，開始講啦。舍利子，重温下，色不異空啊，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點解啊？色係表示一切嘅物質，空咧即係話佢嘅性，色係佢嘅現象嚟噶嘛。物質有現象啦，空係呢啲現象嘅性能啊。呢啲現象佢嘅體性就係咁啊。呢啲體性係點嘅樣啊？佢係無常嘅，佢係因緣所生嘅。不是自存 自己存在，不是自己可以自生，不是獨存的，它是短暫的。所以它的性呢就是無自性的，是空的。所以色，人家問你，阿居士，你陳居士，李居士，你知不知道我經常聽你們佛門說色不異空，為什麼？這樣啊，不知道，色不異空，你現在知道了。你說色即是一切現象，一切物質，空咧係咩咧？係呢啲物質嘅性能。呢啲性能係咩咧？無常嘅。呢啲性能係冇自性嘅，冇嘅獨立自主性嘅。有邊樣嘢可以獨立永遠存在嘅？有邊樣嘢唔係靠因緣條件存在嘅？連我身體都係靠我因緣條件存在嘅。所以一切都係因緣和合而生，因緣分散而滅。所以佢係無常嘅。因為無常會產生人對佢感受嘅痛苦。無常即係死亡啊嘛。你對死亡不感受痛苦的嗎？你對別人的死亡感受痛苦，不單止對死亡，對病，對求不得，對一切的煩惱都痛苦了嘛。所以因為色是空，所以會產生苦了。所以說空無我，無我是什麼意思？無我不只是沒有我的我執，無我即是沒有自性。說到明白，無我不只是沒有了我，那不是冇佢嘅自性啊！你都系冇自性噶，有自性系咩啊？有自性系唔使死嘅，永远喺度就永远喺度嘅，唔需要靠条件而独立嘅。所以无我即系无自性，所以无常、苦、空、无我，就咁解啦。呢个系温书，我唔逐个字读啦。呢个系温书嘅啫。啊，咁如果嗰个人仲未明白咧，你话嗱，好简单啫，我哋嘅身体都系无常嘅。我哋嘅身體就係物質啦，身體係空嘅。點解啊？我哋嘅身體不外係兩樣嘢，邊兩樣嘢啊？身同心，身就係我哋嘅物質，心咧就係我哋嘅精神。邊樣嘢唔係條件而生嘅？ 我的身體是我父母所生，冚唪唥有條件的，我一切的想念都是根據我很多條件而產生這個想念的，你明白嗎？色，所以色是未離開過的空性。空不異色呢，如果沒有人家說色不異空，所以不要這樣色啊，現象是不好的，現象令到我們執着，又不是喎，沒有現象又怎可以產生你對現象那一種的破執性呢？即是說因為你看見這些這樣的苦，因為你看見這樣的條件和合而生，因為看見無常的，那你體會了這些東西從什麼體會？從現象的體會的嘛，沒有這些現象的你怎麼體會到原來是苦的，沒有這些原來是因緣和合而生的，所以萬法都是因為空而有的嘛，樣樣都是永存的，那就沒希望了。永存的就是說這個虛空塞滿了的，從哪裡可以長出來？就是因為它有生滅才有嘛，所以空不異色呢，就是說空並不是否定一切，否空讓苦的了，讓空的了，讓沒有，不是否定一切，相反來說呢，它成立一切。即是好像禪，禪是什麼？禪什麼都不是，但是又可以說禪什麼都是，你說禪什麼都不是，禪什麼都是，那為什麼禪什麼都不是？因為禪如果是一種東西來的，禪當然不是物質，有些人說禪是一種思想，你打坐嘛，我怎麼打法，是不是思想來的嘛？禪不是思想，不是，連物質當然不是，連思想都不是。為什麼禪是要從思想裡面解脫出來才叫禪嘛，你有思想就是妄想，你要從思想解脫出來，即沒有思想才是禪嘛，有思想還有什麼是禪？雖然它不是思想，但是禪相反來說又是思想，因為一切的思想都是從禪而產生的，禪即是心嘛，一切的思想是從心而產生的嘛，所以空又不如意識，禪什麼都不是，那就識即識不如空啦，禪什麼都是，那就空又不如意識，為什麼什麼都不是，什麼都是啊？禪即是心而已，心你的妄心就不是真心啦，所以禪不是真心，但是禪呢又是會令到 你發揮到真心出來的，所以你要圓融的，你的想法呢，佛經那個帶給你的思維是這樣的，它有時候用表法叫做表傳，有時候用遮法就叫做我們通常叫做否定，它用肯定跟你講一番說話，又跟你否定跟你講一番說話，因為世間的肯定和否定都是假的嘛，它唯有用假的方法，又用表的用肯定的方法，又用不肯定的方法，最後他告訴你這兩樣東西都不 是都要走出這個範圍才是，你明白嗎？好了，那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現在解釋下面那句的了，都是昨晚都講過的，上次不義就是說他沒有離開過這個性能，那 他說沒有離開過，他又說了其實色咪即係空，空咪即係色。你唔好睇佢兩樣嘢嚟噶，係睇佢一樣嘢嚟嘅。即係話水波咪即係水，水咪即係波。點解你睇成佢兩樣嘢咧？當個浪啊起嘅時候啊，我係一個浪，因為有啲煩惱嘅風嚟一起咧，我呢個浪就起啦。我係一個浪嚟噶，我呢個浪真係好慘，人哋個浪咁高，我呢個浪咁低。我這個浪呢是維持得那麼少，個浪自己起分別而已，但是它當它一沉下去，它就是水來的嘛，浪即是水，水即是浪，你何必要將浪和水分出來呢？就是這個意思。當這個浪說一個已經開悟的浪呢，它說我們說浪你現在沉了下去了，你要死亡了，浪你要又起回來了，你 生出來了，你死亡了，你沒有了，那浪說我都未生過，因為我是水來的嘛，我未生過我怎麼會死呢？ 我呢個生係條件和合而生嘅啫嘛，我呢個死係日條件和合而死啫嘛。我自己嘅自性冇生死過，我自己嘅濕性永遠都喺度噶，我冇生死過喎，所以不生不滅嘅喎。我係冇生過，我既然都冇生過出嚟，我點會滅啊？有生先有滅啊嘛，有生有滅咧就係世間法，無生無滅就超出世間法，所以不生不滅嘅。但係有幾多人睇通呢個法啊？文字會通，這個叫做解悟。解悟還要走上去證悟的階段，證悟的階段是不斷要訓練自己的思維，是要這樣思維的。你現在聽觀城法師說你就知道，波即是浪，浪得自波，但出到去就我是一個浪來的，你這樣說我就不對，你這樣說就不對，即是他很多分別妄想的。所以你是要訓練你的思維走入咗去呢個空性，咁樣嘅喎。訓練你的思維走入呢個空性的方法有好多，其中一個叫做靜坐參禪，又有天台鐘，又有念佛的鐘，又有用身口意三業的密鐘，又有律鐘，先從戒之後戒開始帶領你咁樣修法。佛法裏面其實裏面嘅八個宗派咧，都是教你怎麼樣去識即是空空，教你識即是空空即是識，就這樣了。那你從，如果從我們再舉個例，剛才用這個緣起性空來解釋，我們現在用真如緣起了，識不離開空的意思是什麼呢？如果用譬如來說，金氣色物，金的性質就好像真如佛性一樣，氣呢就是形相如色。金器有很多種的，金環、金钗、金戒指、形相多多，但是金的質是一樣的，它的本性是一樣的。金是氣的本體，氣是依金而成的，所以氣不離金即是色不而空。那個氣的金器的色物不離開於金，所以色不而空。金亦不離開於氣的，金幾時離開過你的戒指？你戒指是金戒指，幾時離開過？不就是那裡，所以空不而色，是吧？色即是空呢，萬有現象是依真如而起的，所以當體即是真如，現象中有本體的存在，所以本體和現象呢是相即相通的。譬如來說金和氣咯，如果要體現真如呢，不能夠離開現象的世界去尋覓，因為真如即是現象，離開經驗的世界怎能體認真理呢？所以空即空即是色。有些人說，哇，這個世界是空的，我離開這個世界走上深山修行咯，這個都是衰人來的，不行的，這個世界你又執著，他又執著，又自私又自利，這些人我走去深山修行了，我不要見到這些人，你就想滅了他色。菩薩是不會這樣，菩薩會走入過世間裡面救人的，他不會離開現象的世界去修行的。這個世界是苦，但在苦中我們就知道怎麼修行。你不可以拋離了我家裡的人，我的老婆這樣對我，我兒子這麼對我，我離開這個煩惱的家庭，我要出家。你這樣就出家，你不要找我了，因為你不是真的出家，你是想逃避了你家裡的人，你想離開經驗現象的世界，去走入一個飄渺虛無的世界，你是走入空裏面，你是變成消極，你是見到避世。地藏菩薩不避世的，他專走去最窮苦的地方去救人，走去地獄，走去畜道，走去痛苦的人道去救人。空，你不能夠離開空而生活，你要在經驗的世界裏面體驗真理。即是說我現在來這個佛堂，這些人你看看這麼執著的，我做義工看到這個陳居士又執著，李居士又執著，切，我不去了，我廢話這些煩惱了，你離開個現象世界你修行不到。你說這個執著，那個執著，這個不好，那個不好，就是因為這樣，這些這樣種種條件令到有眾生迷而已。我知道這些是迷的，我更加應該，哎呀，我對他有一種慈悲，這種經驗世界告訴我們，他是迷了，但是我 高少少啦，個智慧，我知道佢迷嘅，佢鬧我，我又唔去，我又唔緊要噶。佢鬧我嘅，咁我話俾你聽，哎呀，居士你唔好鬧我啦，係對唔住啦，你教我啦，咁佢冇嘢噶，佢鬧得你十次，佢都費事鬧你啦。佢冤枉你十次，咁啊，佢知道你咁面皮厚啊，喺佢個心中，佢話認為你面皮厚噶，咁你又唔使死嘅。即係有一個居士，佢話。有一個法師跟我講，我就聽到呢句説話，我就唔執著啦。咁人哋鬧我，我好嬲噶；人哋話我冤枉，我好嬲噶。聽講咩句説話？係咪佛經嘅説話？又唔係佛經嘅説話喎。我話咩説話？佢話你記住一樣嘢：如果人哋鬧你冤枉你咧，你話你鬧我冤枉我，又唔使死嘅就得噶啦。如果你鬧咗我會死就唔得啦，你冤枉我會死就唔得啦。你鬧我冤枉我又唔使死嘅，你又唔係打我一，你又唔係打我一餐，又唔係害我，你咪鬧到你夠咯，係咪？啊，佢呢樣嘢佢又得喎，即係有陣時咁樣嘅喎，唔係一定佛經嘅句語嘅喎，有一句一點住佢個穴道咧，佢就會得啦。呢句説話得啦，咁嘅喎，繼續啦。有些人講咧，咩叫隨緣不變啊？不變啊，隨緣啊？點解啊？我哋隨緣不變啦、啊，點解咧？隨緣不變即係色即是空，我即係用另外一啲言語嚟解釋色即是空。一切現象係以真如嘅理體而起嘅，所以現象無非係真如理體上嘅現象，所以話當體即係真如。一切現象咧，真係藉因緣和合而生，冇佢個本性自性嘅。即係存在，無非係一種短暫嘅幻象，當體即空。所以佛經裏邊講話，一切係虛幻嘅，因為點解冇自性係空噶嘛？虛幻唔係消極喎，虛幻係好積極地話俾你聽係虛幻嘅喎。你唔明白嗰啲人，如果有啲人話你啲佛門成日都話空嘅咁消極嘅，就係因為空先令到我積極，因為空先令到我修行。因為空先能夠令到我誓願要講到一切眾生，空的力量無比啊！唔係否定啊，係肯定地去生活啊！一切現象當體即是真如真理，我隨緣，但我自性不變，我一切隨緣，緣分點做就點做，我自性真如，我嘅睇法，我裏邊嘅波野嘅空義，我嘅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我不變。你變嘅係外邊，我內裏邊嘅真如不變。咁啊，咁啊，咩叫不變隨緣呢？真如既為萬有現象所依，即係萬有現象嘅本體，即係真如嘅融通現象啦。空性中本來具足萬有現象，沒有異啊，色即是空，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沒有異不異嘅異緣概念。即係話咧，我不變啫，我裏邊。我真如不變，我佛性，我又隨緣啦，我又會隨緣嘅喎，我又做一切善事嘅喎，我又去做好多嘅放生啊、善事啊、誦經啊、念佛啊，我又隨緣嘅喎，我又唔會話我不變，我有佛性，我匿喺屋企，我念佛，其他嗰啲咧冚唪唥煩惱嚟嘅，我唔參加咁你要隨緣先得㗎，所以你同人哋講啊，居士隨緣不變，不變隨緣啊，知唔知點解啊？咁就咪咁解咯，就係空不異色，色即是空咁解咯。好啦，有啲人咧就話三諦天台中嘅三諦咧空假中，咁我又將天台中嘅空假中呢個三諦將佢匯合下啊，佢嘅關係色不異空就破凡夫嘅人我執。當修空觀破了見思惑，以顯法身的本體，能出俗入出俗諦入了道。咁啊，呢個叫做空觀啦。色不異空咧，即係天台宗裏邊嘅觀空。空天台宗有一心三觀啊嘛，空假宗啊，係修止觀嘅方法啊嘛。色不異空就係空觀修空。你空掉一切，一切都係隨緣因緣和合而生，隨緣分散而滅，所以我要觀空啦。觀空咧，觀到成功咧就阿羅漢噶啦，因為佢破咗我執啦嘛。空不異色咧，破除異性嘅法我執，當修假觀破塵沙惑，以顯法身嘅妙用，能入世度生。啊，即係話色不異空，就即係空觀觀空。 空不意識咧，佢又從空裏邊啊走翻出假咯噃，因為佢唔會離開塵世噶，佢唔會離開經驗現象噶，佢又走翻入去度眾生。空不語色嘅，唔易嘅，係一樣嘅。我要走翻入去度眾生，咁呢個假觀啦，即係話從假入空喎。佢又從假入空咪空觀啦，從空我又要出翻假，我唔會喺個空嗰度嘅，我又要走翻去度眾生嘅。如果菩薩唔度眾生，我哋仲邊有經文啊？佛唔度眾生，我哋邊有經文啊？佢又會走翻出嚟嚟度眾生嘅喎。好啦，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破除權教菩薩對空假二邊法執的執著，當修中觀。有些菩薩呢，初不是去到權教的菩薩呢，他還有、這個叫空觀，這個叫假觀，他還有智，空觀假觀的智。空即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就超越了空假，走了去中道了。那這個更高級的更高級的修持了，大家明白這樣嗎？如果以中論的解釋呢，這裡呢大家可以，如果你是看中論的呢，就是中論有一句說話，它說什麼呢？諸法因緣生，緣生無性空，空故不生滅，常住寂靜相。這句很出名的，這句中論，大家有沒有聽過中論？中論龍樹蛤、龍樹菩薩的中論，龍樹菩薩的中論是講辨證的。辨證即是說呢，他是 用一種辨證的方法辨證一切都是假的，裡面很合邏輯性的。我們香港有好幾個居士講中論，講得很好，清晰的，很好的。其中一個李潤生居士講中論講得很好的，你們有沒有聽過？有沒有誰聽過李潤生居士講中論？舉手吧。有了，有一個而已。哇，你們真的要急起直追了，他現在都不講了。即是那些講經的佛經的很有講得比較老一輩的人呢，越嚟越唔講就老啦嘛，所以你唔聽啊，越嚟越冇得聽噶啦。因為咧，以前嘅人學佛經咧係好有興趣嘅。我發覺而家嘅，因為佢嘅興趣喺個互聯網絡裏邊越嚟越多，分散曬佢嘅注意力。佢冇集中到喺人生裏邊最高嘅智慧嘅佛經，佢分散咗啊。咁所以，不過咁又有一個好處，有如果現時嗰啲人講咧，佢可以大家知道得多啲。但係以前嗰一輩嘅人咧，佢當時未有互聯網咧，佢冇錄落嚟嘅，有啲又錄落嚟。咁所以有利有弊啦。嗱，講翻呢個中論啦，諸法因緣生，咁係俗諦啦；緣生無性空就真諦啦；空故不生滅就中道啦。常住寂靜相，超越中諦，這句說話已經包括了中俗諦的空觀、真諦的假觀，還有中道入中道一心三觀，超越和中道的超越。從因如緣起解釋空，如果有人再不明白的呢，你跟人解釋，你就用波和水的現象咯。波是現象，比如色；水是本體，比如真如，即係比如嗰個諸法空相就真如啦。波依水而成，離水啊則無波，所以波不依水。離開個浪啊，波即係浪啦，浪不依水，冇離開個水。色不依空，水係波嘅體，全相是水，所以水不依波，空不依色。水嘅濕性幾時離開嗰個波浪啊？都係一樣嚟噶嘛。波浪咧，這個譬喻咧，比較人哋容易接受，因為成日都睇到波浪噶嘛。水同波係同一體性，波依水而成，所以當體即水，水即是波，即是水，即是色，即是空啦。水既為波所依咧，即是波為本體，所以水即是波，所以亦都係空即是色啦。啊，這個就係用波浪嚟譬喻佢，等你明白。 佢有咩啟示咧？用菠蘿有咩啟示咧？啟示到凡夫係迷真而執妄，又如昧於水如逐於波，不認自性清淨嘅真如。六根執著我，六塵而生六色，妄喜惑欲造欲流轉生死苦海。即係話我哋係一係依嗱嗰個浪咧，個波浪咧係依咩而起㗎？係依水而起㗎嘛？佢冇水點成波浪啊？但係點解佢起啊？因為有風吹啊嘛，有風吹個波浪咪起咯。即係話我哋個妄心咧，其實係依住個本性起出嚟嘅。而嗰個本性咧係冇生滅嘅，冇分別嘅。個本性係冇分別嘅。我哋每一個人嘅本性無分別，係個自性係無分別嘅。但係我哋秒秒鐘都係在分別嘅。再舉一個例咧，人哋問你咁，我點解依真而起妄啊？咩叫做依真？《大乘起信論》裏邊講啊，一心有二門啊嘛，一心起二門啊嘛，心真如門，即係個真啦；心生滅門，即係個妄啦。真係點會起到個妄噶？你係本來係真噶嘛，你又走咗個妄出嚟，咁你就唔係真啊嘛。你有咩舉個例出嚟？你舉個例出嚟點？你要舉個例出嚟都幾難明喎！你舉個例出嚟，你舉唔到例，我舉俾你聽。我舉俾你聽。嗱，我而家喺度靜坐，我不思善，不思惡，我又不思不善不惡，我真係睇嗰個去到嗰個地步喎。哎，電話響，喂，呢個電話好擾亂人喎。我即刻起個網咧。你一笑，哎，你笑，哦，係喎，啊，你個反應幾好喎，我又起咗個妄啦。我而家喺呢度，我好清淨地有個真，我朋友，或者我真係行緊街嘅時候，我都有個好嘅，我冇完全係清淨嘅。忽然間我見到，忽然間一個車落緊雨，哇！一洗過嗰啲泥一漸漸到我身，哇！乜你咁衰㗎？搞到我全身都濕曬，咁又起妄咯喎。就係我哋呢個起妄咧，係秒秒鐘都係起緊妄啊，冇入咗個真嗰度啊。當你永遠都係真嘅時候咧，就係點啊？就永遠係真，就唔會起妄噶啦。咁點會真？點會起妄啊？真起妄就係佢嘅本性嚟嘅。你個本性嘅心，可唔可以叫佢唔起妄啊？得唔得？唔得噶嘛。因為心係活噶嘛，唔通死咗個心就冇咯，冇唔起妄咯。真同妄係一定會起，一定會起噶嘛。而家釋迦牟尼佛佢係從修行嗰度咧揾到個方法，我哋呢個真可以念念相續地真，呢個叫做絕對究竟清淨，呢個叫做涅槃，呢個叫做空相，諸法空相。呢樣嘢係好難做到嘅，你要係時常訓練自己用咩方法訓練啊？其中一個方法啊，就係用參禪啦。參禪就係我起妄嘅時候，好多妄嘅喎，眼又會生妄，耳又會聽，會有妄，眼耳鼻舌身意都會起妄嘅喎。我有好多所緣境令到我去起妄嘅喎。咁啊，釋迦牟尼佛話唔緊要，你咁多所緣境啊，我教你一個方法，你用鼻息做所緣境，訓練你只有得一個所緣境嘅啫，就係、是、集中喺度，其他網你唔要。這個網總比你淫欲嘅網好啊，這個網比你貪嘅網好啊，這個網比你發脾氣嘅網好啊。你呢個網咧係 neutral 嘅，佢冇善冇惡嘅網。不會引發你有善惡的妄，你從全部外面的引發我們善惡有善有惡，妄不是經常都是惡的，又有善的，你不是經常做惡事的嘛，你的心，我有個真心裡面，我看到這個乞衣，我真的想幫他，那這就是善，妄不是全部都是不好的，都是有善的嘛，從真我就會起咗個妄啦，嗱咁你明白呢個呢樣咯喎，嗱好啦，我講完空相嘅總義咯喎，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講完個總相嘅空義咯喎，咁而家就話啦， 當你總相你係了解嘅時候，結果我哋走入去涅槃嘅境界，結果我走入去清淨嘅境界，結果走入去諸法空相嘅境界，諸法實相嘅境界係點㗎？講出嚟少少啦，而家就係話俾你聽啦。諸法就包括聖凡所有一切法，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四聖諦六道萬行等道理。空相是个空性，指宇宙间空性的理体。诸法空相本来是不能够用言语来表达的，为佛与佛才了解诸法空相，凡夫都未怎会了解诸法空相，为佛与佛才了解诸法空相，因为它的理体超越了概念思维的范畴，超越了我们的思维的范围。如果但係唔用言語咧，又唔講，又無從可講起啊！所以佛教嘅經論咧，常以乜嘢？不可説、不可思議、不可稱，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嚟形容諸法空相嘅道理，因為講唔到噶嘛。這個諸法空相咧，延綿過去、現在、未來三世，恆常存在，永不生變異嘅變異嘅理體，亦即係宇宙萬有真實嘅本體。萬法之上雖有差別，其體性則一性。萬法嘅相有差別，性無差別。即係話你嘅妄想會有好多，但係你起住都係起住你嘅心，都係起住你嘅心。唔通出邊起個妄想啊？妄想嘅分別好多，但係都起住一心。咁呢樣嘢對我哋有咩好處啊？我知道係點啊？我知道。原來我的心決定一切嘅，咁我要修心啦。而我的心係推動一切嘅，成功失敗、貪嗔痴、殺盜淫妄，全部有個心。咁我要好好照顧自己嘅心咯噃，我要注意自己嘅心咯噃。心生則種種發生，心滅則種種發滅。就係心一處，無時不辦。今日有個法師同我講，佢話。我現在要有個機會，我想要起一間佛寺，將一間古寺咧去重修重建。咁啊，我上舊年咧，法師同我講嗰句説話咧，我有一句説話啦，我真係好受用。嗰句説話咧，我而家填喺我個房度，日日都望住佢。我話嗰句咩説話，我唔記得咗咩説話咯。佢話：濟心一處，無事不辦啊！我一定會成功的，我起廟，我決定要起呢間古寺，重建呢間古寺，濟心一處，無事不辦。即係話，你想你成功咩？你唔好 give up， 你唔好失望，你唔好半途而廢，你一路落去都係咁做，無事不辦，成佛都得啦。除非你冇呢個智慧去成立嗰種條件。你想你的家庭幸福，你有没有造就家庭幸福的条件？你年轻的时候没有造就嘛，你是在年轻的时候你 很不羁嘛，你年轻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没有注意嘛，那你的家庭就破碎了。为什么我仔我女儿现在这样，为什么人家那些哇他读到大学啊，又做这样做那样，这么孝顺我会这样的？你没有造就的条件嘛，你或者你前生前世又做了一个恶缘，他今世来是讨债嘛，这个条件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冇做就呢個條件噶嘛？但係以前嘅唔緊要，過去啦，你唔會再執著，你唔會再悲哀。你現世可以做就呢個條件，你現世就想去設法去改動佢，總比你浸淫喺悲痛好。我日日悲痛都冇用噶，我日鬧自己話自己都冇用噶，不如積極再起啦，跌多爬翻起身，就係咁樣啦。佛法好積極噶噃，消極嘅人。不是佛門的弟子，他是不明白佛法。好了，這個諸法空相，諸法空相真義為佛與佛才明白，我們只是從言語去明白而已。那不明白而已，但是那也要說一下的，那怎麼說啊？用一個鏡為一個喻，這些東西你應該有筆記的。譬如一個明鏡能照出萬物，萬物在鏡中有呈現、有消失、有生有滅、有來有去，但是明鏡的反照性是無來無去、無生無滅的。這個鏡你一出現就出現，沒有就沒有，但是鏡本身 就算個鏡蒙塵啊，佢裏邊嘅反照嘅性能都係有嘅噃。不過你冇抹個鏡咪冇塵咯，個鏡唔係好多塵嘅咪影到你咯，有曬塵咪睇唔到咯。即係話個鏡嘅本身嘅性能係冇變到嘅，係有嘅。你而家個塵埃碰住佢，唔係代表佢冇曬個性能喎。即係好似柴靈玉和尚一日啊，忽然間開悟啦，我有明珠一攞，係咪記唔記得啊？久被塵爐封鎖啊嘛，如今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啊！佢叫塵盡光生啊嘛，佢個明珠個照嘅功能冇失過喎，佢只係俾塵蒙咗啫嘛。每一個眾生都有呢粒明珠啊，係呢個明珠，你個明珠嘅體係冇滅到嘅，你蒙塵佢冇滅到嘅。以電光為喻啦。在暗室裏面開啟電燈的時候，燈亮，唉，光啊，其實電力本來具足，並不會因為你開了光才有電的嘛。我們入了一間屋那裡，從未入過那個黑，那個室的。那你說，喂，開電啊，開電啊，那怎麼開啊？原本有電的了，開什麼電啊？你開就開嗰啲，電力本來具足噶，你開唔開佢都有電啊，不過你開咗啲光出嚟啫嘛，係個光出嚟啫嘛，電力你話哦，我即係話冇電嘅，而家有電啊，電啊不嬲都有啊，冇點會冇電咧？個電啊本身有噶嘛，哦熄燈嘅時候啦，熄咗冇電啦咁，哦燈滅，哦電力冇啊，電力點會冇啊？你熄咗個燈啫嘛，你個相變啫，你個性冇變到啊嘛，本來叫做咩啊？叫做湛然不动，不生不灭，本来如是，恒古以来都是一样。我哋嘅性恒古以来都是一样噶，我哋叫不生，又是不灭嘅。咁你咪你同人哋讲咩叫做不生不灭啊？咁你咪用电咯，电力咯。你我哋嘅灯胆啊，细一坏咗又要换灯胆，即系一个人呢、這个一个身体死咗又要第二个身体，不断去换个灯胆。你哋我哋大家換嘅係燈膽嚟啫，我哋嘅性能冇變到噶，嗰個都係你嚟嘅，即係好似我哋每一生人，人生如逆旅，逆旅即係咩？旅館啊！人生不單止嗰條道路係一個逆旅，連個身體係一個旅館嚟嘅。呢個旅館每一生都唔同嘅呢個旅館，即係你住嘅酒店啊，每一即係譬如嚟講啊，呢一生嘅酒店，哇！真係好好彩啦，六星，即係點咧？你又富有啦，又健康啦，你又長得好美麗啊，好 handsome 啊咁啦，哇！你真係你呢個六星級酒店啊！你呢一生，你始終都要死㗎。當你死咗嘅時候啦，啊咁講啦，大家嚟試啊，唔係話你死嚇，即係當你唔喺度嘅時候啦，好啦，咁你呢一生喺個旅館度做咗啲咩啊？你孭住呢個六星級嘅旅館，你做咗啲咩嘢啊？唔知道。你越喺六星級嘅旅館裏邊咧，你嘆得越犀利咧，可能你作嘅孽越多。因為點解啊？因為你喺一個好貧窮嘅旅館裏邊咧，係冇人睺你嘅。你喺個六星級嘅旅館裏邊咧，有好多人撳鐘啊，要嬲你買嘢啊，或者嬲你做咩嘢啊，咁你真係好煩嘅。嗰啲高級旅館裏邊就好，即係好多嘢嘅。你喺個貧窮個旅館裏邊一星級嘅，邊個會去嬲你做生意啊？係咪啊？哇！你喺呢個六星級嘅旅館裏邊，你做好多嘢，哇！你誒做咗好多業啦，做咗好多業啦。咁啊好啦，做咗呢啲業，我要走㗎。呢一生走咗之後啦，咁啊點啊？佢咪要？check out 啦，叫做 check out， 中文叫咩啊？叫做咩啊？走人啦，咁、那、嗰個叫做咩啊？唔記得咗，有冇一個名稱噶？我哋叫 check in check out。好啦，我 check in 啦，我 check out 啦，即係咪埋單啦，走咪埋單咯，梗要埋單噶。埋單咗之後啦，你又走去第二個旅館，第二個旅館啦，慘咯，嗰、那個旅館啊慘啲啦，燉到落去三星級啦，好啦。終日又要埋單又走去第二個旅館，或者好啲有四星級。如是者，你從一個旅館走到第二個旅館，從一個身體走到第二個身體，但係走來走去嗰個都係你嚟噶嘛？第二個人走同你走啊？嗰、那個出入嗰個人都係你嚟噶嘛 ？Check in check out 嗰個人都係你嚟噶嘛？ 你唔承認係你嚟噶，你只係轉咗個旅館啫嘛，係咪啊？你知啦，個旅館轉啫嘛，你冇轉到嘛。我哋用個舉例嚟講咧，嗰個就係你係你嘅自性嚟嘅，嗰個就係你嚟嘅。好啦，不垢不淨咧，垢係點解啊？垢咧即係眾垢即係污垢咧，眾生被無明煩惱所牽纏啦。淨咧，佛菩薩已經消除無明嘅煩惱啦，咪叫淨啦。我哋又以明鏡為喻啦，明鏡蒙塵嘅時候咪有咪垢咯，離塵嘅時候咪淨咯。但係明鏡嘅本體又不垢不淨嘅，垢淨咧不過係外邊嘅塵啫。鏡嘅本體有冇話污垢啊？冇噶，出邊啫嘛。鏡嘅本體有冇話不垢？又話因為淨啊，佢自性已經係淨噶啦。佢自不垢，我唔會話，而家乾淨咗啦，個鏡嗰個照個功能乾淨咗咯，使乜你話乾淨咗啊？佢冇乾淨咗，本來就係乾淨噶嘛，唔係話因為你抹咗之後先係乾淨噶嘛，係嘛？佢又冇垢過，又冇淨過啊嘛。好啦，第二啦，以日照為喻啦，當日光照喺污染嘅江河上面咧，光線唔會因為污水而受污染噶嘛，所以日光不垢。你的日光照在水上，那些水是污糟的，那你就以你說那些日光的光污糟，光本身沒有污糟，是水污糟而已，那個光本身是個光來就不會污糟的，你照下去個水上，那些日光污糟，你看到那些水污糟而已。當日光照在澄清的湖水，那個湖水很清的時候，那你個日光照下去，哇，真的照到很乾淨，日光很乾淨啊，人家普通人看，日光很乾淨，日光何時有乾淨過？日光本來如是是這樣的，那個水乾淨而已，所以這個光呢，從來沒有污垢過，那個光，日光照下去的光，從來都沒有污垢過，從來都沒有清淨過，它只是照下去你看，照下去污垢的河，你認為那個光污垢，清淨的水，你認為它清水清淨的嘛，它是不垢不淨的嘛，那就用譬如咯，即是說你不要用妄想分別去想這個諸法實相，你不要用妄想分別去想這個佛性，這個佛性是無妄想分別的，它是不垢不淨的，你如果你說這個諸法實相是淨的又不行，如果是淨的，淨都是一個妄想分別的浮現，它沒有所謂淨和不淨的。好了，不增不減呢，以明月為喻，一輪明月照在江水上面，千光幻影的月雖然有數目的增減，但是天空的一輪明月恆古只有一個，江水上的月呢就有增有減，但是月亮沒有增沒有減的，一個月亮在上面照著只有一個而已，但是一千個光水有一千個月亮，一個光水有一個月亮，它沒有數，是一個而已，沒有一千個月亮，沒有一千個光水的，沒有一千個月亮在個光水那裡的。那麼以掘地為喻，掘地深一尺，覺得多了一尺的空間，其實空間雖整體並沒有增加，再用泥土填滿個地穴咧，空間就少咗，但係佢冇空間冇少到啦。譬如個地喺呢度，咁我要個窿，我要個地穴嚟種嘢，咁啊挖咗一尺嘅空間。我增加咗一個空間啊！我呢個地有個空間俾我做嘢啦，我增加個空間啊！佢幾時有增個空間啊？佢空間永遠都係咁，不過你挖咗啲土啫嘛。你挖了個土，你沒有增加到空間，空間你有這個能力去增加的嗎？沒有，你不要說這個現在這個房間得這麼多，我加大它，我增加了個空間，外面都是空間來的，你沒有增加到的，你只是移開了那些障礙的東西。你挖了一尺地，你沒有說我增加了一尺地的空間，沒有。好了，你不要那個空間了，你賣了它，我損失了一尺地的空間，我沒有損失到空間，空間本來如是嘛，你那些你有增有減的，大家明白我說什麼？明白啦，所以時出不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時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即是說呢，即是免得重複， 經文裏邊咧，佢就係用色嚟講咗，就受想行識的五韻咧，佢唔再重複啦，都係咁嘅義理嘅啫。所以佢話受想行福都係咁噶，我唔使咁沉氣話俾你聽啦，我用色嚟話俾你聽，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就即是空，空就即是色，咁啊受想行识呢啲咧，唔使我咁沉啦，你就知道啦，一样嘅啫嘛。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乃至到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你要咁谂噶噃，你唔系点解咩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咧？佢就系咁解啦。咁你要你去思维啦。咁点解受不异空咧？咁嗱就讲多少少啊？點解受不異空啊？受有咩啊？有受有咩有咩出嚟啊？受你嘅感受有苦有樂有不苦不樂啊嘛？呢個苦係咪空噶？苦係因緣和合而產生呢個苦噶嘛？因為我執著而有呢個苦啊嘛？因為我同外界嘅接觸而產生呢個苦啊嘛？係因緣而令呢個苦產生啊嘛？係無常啊嘛？永遠都係苦嘅就慘咯，你唔係啊嘛？所以是無常，是無自性，是因緣條件而做的嘛。因緣條件有它就有，因緣條件沒有，你不苦了，你變成這個苦況已經解除，就不苦了。所以說受不異空了，空不異受。那這個苦呢，有時候有時候沒有呢，就從這個有和沒有裡面你才了解到這個苦嘛。從實現經驗的世界裡面才產生這個苦出來嘛。沒有這個經驗的世界，你怎會產生個苦？如是者想行識都是這樣，就不用再 repeat， 不用再繼續說那麼湧聚那麼沉氣了，那你就大家明白了。如果說到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破了五韻，是吧？無眼耳鼻舌身意，什麼叫做無眼耳鼻舌身意啊？無眼耳鼻舌身意，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就十二入啦。十二入咧，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咧，都係咩嚟噶？都係物質嚟噶嘛。而家都係破凡夫，眼耳鼻舌身，我嗰日咪講過啦。愛欲係點樣產生噶？係從眼接觸到色產生眼色，耳接觸到聲產生耳色。鼻舌身意，即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根，六根对六尘而产生这个六色。现在先讲六根六尘，六根六尘是物质来的，六色就是精神界。有些人对于整个物质界很执着的，他执着自己的身体，执着所有的物质、声音、香味、闻的香味、气味、食的香味，所有一切的触觉和一切的想念，執著曬六根同六塵嘅呢啲咧，咁佢就話唔好執著咯，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你唔好執著，都係空嘅噃，你唔好再執著佢啦，就係咁解。佢就破咗呢個十物質嘅執著，所以我點解花咁多時間喺五韻裏邊同你哋講咗四晚係五韻啊？你明白咗五韻後邊就明白噶啦，你唔明白五韻，你唔明白。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你又不會明白的。色受想行識裏面，色是包括眼耳鼻舌身，意都有。色聲香味觸就是全部的一切出面接觸的東西。好了，跟住後面呢，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眼界的眼界即是眼色、意識、鼻色、身色、意識。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即是說不要執著眼色啊，不要執著耳色，不要執著鼻色，不要執著舌色，不要執著身色，乃至不要執著意識，乃至無了它，樣都無了它，空掉了它，不要執著六根，不要執著六塵，不要執著六色，即是說不要執著你一切的對外界的境界的被它牽引，你不要執著，你都要不要執著它。你同人頂頸鬧交，你唔好執著咗佢，樣樣都係破嘅執，因為點解佢係空嘅，佢係假嘅，短暫嘅，無常嘅，無自性嘅。如果你時常咁訓練自己咁嘅思維咧，你會走入空義嘅咯噃，你走入波嘢嘅義理嘅噃。但係大多數人都唔係咁諗嘅， 他会执着眼耳鼻舌身意识声香味触法的，他会执着眼色、意识、鼻色、身色等等，执着十八界三六就一十八，执着烹缘外境，一执着咗嘅时候咧，咪即系执着色声色受想行识咯。一切物质嘅境界，一切物质色即系一切物质嘅境界咧，咪即系十二咯。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咯，法咯。受就系受咧，受想行识呢，走入十八界里边嘅色噶啦。无眼界即是无眼色，乃至无意识界即是无，即是无意识的色。好了，跟住咯，继续啦。我哋正话经文咧，无色受想行识就破五蕴皆空啦，就讲五蕴皆空啦。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就破十二处空，就叫十二处都要空啦。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咧就十八界空咯噃，咁下边啦，凡夫嘅我执已经用呢啲方法，所以心经系好浓缩嘅，用呢啲方法破咗凡夫你同我嘅执着，咁仲有圣人辟支佛嘅执着法咧，佢就用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辟支佛已经超越生死噶咯噃，辟支佛点解咧？有一类嘅圣人咧？他是沒有學佛法的，他是以自己去觀察世間的事情而開悟，而了脫生死，用禅定的方法就了脫生死。他用十二因緣的，什麼叫十二因緣呢？就是這個世界宇宙裡面的一種的生住異滅，一種的演變，當時沒有佛法，但是他在靜坐裡面呢，他觀察到有個智慧出嚟，觀察到世界的演變而開悟嘅，而覺悟嘅，有十二個演變的過程而開悟嘅，呢叫十二因緣的流轉，一個一個過程咁流轉，十二因緣咁流轉之後咧，佢喺度喺靜坐打坐裏邊咧，佢了解到呢個義理，佢開咗悟，覺咗悟，喺禅定裏邊覺咗悟，超脱生死嘅。咁呢個就係十二因緣，咁無咗佢咧，無呢個十二因緣係咩咧？一陣間會同大家講噶啦，嗱，或者先介紹俾你十二因緣先啦，睇下呢度有冇？呢個係十二因緣啦，呢個辟支佛 （Pratyeka Buddha） 辟支佛嘅十二因緣，你要觀佢就觀十二因緣嘅流轉門而開悟嘅。咁呢個十二因緣嘅流轉門點樣開悟咧？我哋由第一至到十二啦，我哋从下边开始睇。你有呢个笔记嘅，应该有冇呢个笔记啊？ 有 啦，你从下边开始睇就系各种行为造作归于无明嘅烦恼，因为无明嘅烦恼缺乏智慧而产生一切嘅你所行动上嘅业力，因为无明啊嘛，因为无明即系话，因为你有无明嘅烦恼，唔明白冇呢个智慧。咁你咪產生好多嘅唔好嘅嘢咯，唔好嘅嘢就從你無明而起嘅，所以話十二因緣就係呢個人靜坐喺度咧，點解我會成為一個人咧？我生從何而來，死往何而去咧？點解我而家喺度打坐，我係一個人嚟咧？哦，我原來咧係有一種業力牽引我嚟嘅，呢種業力第一個牽引我嚟咧就係我做咗啲唔好嘅嘢，呢種唔好嘅呢種嘅。你嘅見解有啲唔好嘅見解，就叫做無明啦，無明啦，即係冇咗智慧嘅，冇咗波野智慧嘅。因為無明而牽涉到有行啦，行咧就係嗰種嘅卡瑪，嗰種嘅力量，嗰種嘅業力。因為我無明而令到我做貪嗔痴、殺盜淫妄啊、惡口啊、兩舌啊等等等等咧，就令到我有所行動、有所言語。而帶動我咧有業力，咁啊第二就行咯，無明就緣行咯，即係無明啊帶動我去做呢啲業力咯。呢個辟支法係咁觀察嘅，佢觀察到哦，我有無明，無明之後咧又帶動咗我做咗呢啲咁嘅嘢，做咗呢啲嘢咧，所以我係投胎啦，做呢啲嘢我就帶住呢啲嘅業力，下一生我又去投胎啦。投胎嘅時候咧，咁就個色去投胎啦，即係帶住呢啲色去投胎。投胎了之後咧，明色形成啦， 嗱，呢個明識嘅形成，明識嘅形成即係話咧，有呢個身體啦，喺媽媽嘅肚裏邊有呢個身體，投咗胎有呢個身體啦，有啊，咁跟住有呢個身體冇幾耐咧，又有六入啦，又我又生咗我個眼耳鼻舌身出嚟啦，個胎慢慢發展啦，跟住六入之後咧，個胎盤慢慢發展，經過八個月、九個月、十個月咧，咁我又生出嚟咯喎。生出嚟就觸啦，即係同外境接觸啦。嗱，第七同外境接觸啦，就去到外境接觸咯喎。所以由無明緣行啦，行就色，色就明色，明色就六入，有眼耳鼻舌身咪六入咯，啊二咯，啊眼耳鼻舌身二六入啦。跟住咧生咗出嚟嘅時候，從外界接觸就去到觸咯喎。同外界接觸咧就感受到外界嘅，就去到受啦。受咧有苦受樂受。所以 BB 仔一生出嚟嘅時候咧，佢嘅受開心嘅，佢咪唔喊；佢受苦嘅，佢咪喊咯。佢又即刻又有感受噶咯。受咗之後啦，一路長大嘅時候啦，佢會產生對外界嘅一種愛慾，中意嘅嘢佢就喜歡，唔中意嘅就佢厭惡啦。咁跟住愛之後咧，佢又就有咗個人嘅執取啦。我要呢樣嘢，唔要嗰樣嘢，我憎呢樣嘢，我愛呢樣嘢，有憎有惡有美有醜，就係呢個愛嘅執取啦。咁我因為咁嘅時候咧，產生私人嘅我相嘅越嚟越個我越嚟越大啦。所以如果你教你嘅下一代咧，佢去到十三四歲，你教唔到佢噶啦，因為佢我相已經形成咗啦。所以我哋話。由十三歲至到十八歲咧，嗰啲反叛力好強嘅，因為佢我相執著得好緊要啊嘛。所以你必須要從年青嘅時候咧，去等佢年紀細嘅時候咧，慢慢改動咗佢。佢與生俱來已經有咗呢一種噶啦。如果你個家庭嘅教育咧可以改變咗佢啲，除非佢業力好強，而你嘅家庭教育都唔理呢樣嘢嘅咧，就隨佢業力發展，或者甚至乎。你個家庭裏邊嘅成員咧，又係無明煩惱嘅咧，你仲增加佢嘅業力，佢就物以類聚。你係貪佢又貪，你係親佢又親。你中意懶惰嘅，佢又懶惰。即係你要從細改動佢，你先至有效果。佢去到十四五歲，即係話好簡單啦。你嗰啲細路仔，少年。佢細個嘅時候，佢聽你話，你帶佢行街睇戲食飯好開心，你叫佢做功課佢又唔中意，你唔俾佢睇電視唔中意，呢啲係梗有啦。好啦，一路帶到咁上，佢都聽你話咯。一去到十三四歲，佢有佢嘅朋友，佢點會同你去飲茶行街睇戲？佢話你，佢唔會同你一齊噶。當時佢已經個有嘅業力好強噶啦，佢個人嘅個業力好強噶啦，所以你要改變佢咧，你要從。佢唔好咁大嘅時候改變佢，但係人就係咁嘅。每一個家庭，當佢成立咗一個家庭嘅時候咧，佢要為家庭而奔波。佢邊有咁嘅時間教佢嘅仔女啊？佢又要去揾食啊，又要求揾工作啊，而初佢自己對人生都冇咩經驗。有啲十五六歲嘅咧就開始，十六七歲開始已經有 B B 噶啦。佢自己都係一個 B B， 佢自己個 B B 佢都唔識教佢再出生個 B B。所以咪而家咪即係越嚟越搞到嗰個家庭，所以一切怨憎會苦從家庭開始。如果個個都懂佛法嘅咧，佢就會知道啦。啊，原來十二因緣流轉門係咁嘅喎，我要喺從小要改觀，要改動佢。佛法係救到社會嘅噃，係淨化社會嘅。不過人嘅業力強，唔了解佛法咁解嘅啫喎。好啦，佢有咗呢個個人嘅我執啦。有兩個人的我執啦，咁佢有老死咯喎，有老死又有老又有病又有死，後來死咗啦，咪再又下一次啦。從如是者有十二個流程，人生就係咁十二個流程。咁你必須要將呢個流程去幻滅咗佢 ，change it， 即係幻滅咗佢，改動佢。咁點改動啊？如果唔受生就唔會老死，唔想受生就唔可以作業。不可以作業就不會執取世間一切，不取就不會有貪心，不貪心就不會觸受樂境，不受就不會有產生接觸，不接觸就不會有六根的 投胎的六根明色色，一路去到要空掉业色，咁就冇就唔应该妄作创嘅业行。跟住冇咗业行咧，就自然破无明，破无明就生死断。佢系逐啲逐啲去将佢个人生里边嘅呢样嘢，佢倒翻转头谂，如果我冇咗呢样嘢，咪冇我冇咗无明，我就唔会有行啦。我冇咗我冇咗執著，我就唔會有業力啦。佢逐支逐支咁樣嚟觀察佢，而實行將佢實行喺佢個行為上面，實踐喺佢行為上面。咁佢幻滅咗呢個十二因緣咧，呢個叫辟支佛。咁所以咧就亦都係叫做無明無，即係空掉咗佢嗱，唔好有無明，唔好你幻滅咗佢即係冇咗無明，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自然冇老死，冇老死盡啦。你幻滅咗佢啦嘛，你超越咗佢，仲邊有老死老死盡啊？所以你而家眾心經同以前仲唔同噶啦？你以前咩都冇嘅，又無無明，無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乜都無無無咁。而家唔係，原來佢話我要空掉咗呢樣嘢，你唔好執著咗呢樣嘢，你要慢慢慢慢空掉咗佢，咁啊破咗緣覺嘅十二因緣嘅流轉門啦。呢、这個十二因緣嘅流轉咧，叫流十二因緣嘅流轉門咧，從無明呢啲係我哋通常學佛嘅時候要背咗佢嘅。無明緣行，緣即係因緣嘅緣啊。無明就令到你帶動你會行啦。無明緣行，行緣色，緣色緣明色，明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老死。咁就係整個十二因緣嘅流程。咁呢就係講過去、現在、未來嘅。另外一個解法嘅十二因緣咧，就係南傳佛法嘅解法，佢就好現實嘅解法。佢唔會去到前世啊，喺 B B 喺個肚裏邊啦，又六入啊，佢唔係咁解法。呢、這個十二因緣咧，就係你當下你嘅心識，你當下就係咁諗嘅。第一個叫做無明。無明的時候咧，即係話你遠離咗你嘅真心，你起咗佢哋個浪啦。無明梵文叫做 avidya。呢個十二因緣咧，係小乘嘅佛法裏邊咧好清晰嘅，反為大乘嘅佛法嘅清晰度冇小乘咁清晰。因為小乘嘅佛法對於十二因緣嘅幻滅嘅流轉咧係好著重嘅，佢喺十二因緣裏邊用十二因緣嘅個方法。灌內灌嘅，佢用十二因緣打坐嘅時候，內灌佢嘅心，令到佢心清淨嘅。咁十二因緣叫做咩咧？如果用梵文啊、巴利梵文同巴利文個音好相近嘅，叫做 paticca samuppada。如果你去到南傳，你同 paticca samuppada， 所有嘅南傳嘅和尚都要識嘅，就係 paticca samuppada。仲有個歌唱出嚟好好聽嘅，有啲南傳嘅南傳都有創作唱頌噶嘛，唔係淨係我哋放閻口嗰啲唱頌噶嘛。南傳嘅唱頌咧，唱頌釋迦牟尼佛當時嘅巴利文嘅唱頌。我哋嘅唱頌係中國人嘅唱頌。我哋中國人嗰啲羅香乍熱、法界蒙昏、海會釋遙問、諸佛現前身嗰啲，我哋自己加落去嘅啫嘛。係我，但係佢南傳嘅唱頌就係佛陀就係咁啊 ，Paticca Samuppada， 即係。佢就係咁唱嘅，南傳嘅唱頌都好好聽噶。南傳一開始嘅時候，佢就南無達薩巴格瓦多阿拉哈多薩瑪薩布達薩，佢係咁唱嘅喎。布達薩拉南吉查咪歸佛啦，達瑪薩拉南吉查咪歸佛啦。Sangam Saranam Gacchami Gui Zhang 第二次 Duryam B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m B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uryam Bi Sangam Saranam Gacchami 它是南傳的唱頌，是佛陀當時的唱頌的哦。Panathapati Paramani Sikkham Padam Samadhyami Pasasang Mutsavada Paramani Sikkham Padam Samadhyami 佢時常都要念，佢時常都要念呢個五戒嘅噃。所以我哋學佛要將個視野擴大，除咗話有除咗自己嗰、那個，因為宗教當佢去到每一個國家咧，係受到每一個國家民族裏邊滲透佢喜愛嘅嘢。你嚟到中國咪用裏邊嘅唱念咯，唔係話佢唱念唔好啊，而係唱念就係我哋滲透咗中國文化嘅氣息喺裏邊啊嘛。最緊要你滲透你民族嘅氣息，就唔好改動佢嘅義理。你連個義理都改動咗佢，咪變咗埋藏咗佢嘅義理咯。但係我哋嘅經文裏邊咧就冇改動佢嘅義理，我哋唱念嗰度咧就係加咗我哋中國人嘅音樂落去。你加咗中國人嘅音樂落去，你就唔好執著咗個音樂。我一定要咁唱法嘅，如果我唔係咁唱法咧，我唔靈嘅。我佛聽唔到啊，個菩薩聽唔到啊，咁你自己加咗你嘅執著落去，係嘛？我哋去泰國放生嘅時候咧，我係參加南傳嘅唱眾噶，個南傳嘅唱眾唱做得好好。我哋上次係去到一個廟裏邊參加佢哋嘅晚課，咁佢哋嘅唱眾好都好莊嚴噶嚇。咁佢哋將 particular some part 係唱出嚟嘅喎，將十二因緣流轉門係唱出嚟嘅噃。Avidya 啊 ，Avidya 就無明啦，無明因為無明而產生咩咧？而產生行啦，行就因為無明而產生一種執著啦。行之後咧，佢行嘅時候執著係點樣樣咧？無明完行，行完色，色嘅意思即係話咧，佢睇佢同外界接觸，睇到外界嘅嘢。無明完行啦，行完色啦，色完明色，明色咧同外界嘅接觸。佢接觸到明色，外界接觸無明緣行，行完色，色完明色，明色完六入，佢個眼耳鼻舌身意同外界接觸啦。無明緣行，行完色，色完明色就係外界一切嘅嘢啦。明色完六入，即係話你個六根對六塵產生一切嘅執著啦。六入之後有觸啦，佢嘅觸咧就係你個眼睛見到之後咧，你有所受感受，所以變咗係受啦。受之後就愛啦。你執取嗰樣嘢啦，愛咗之後咧，你就成為私人嘅己有，變咗個我相執著。我相執著嘅時候咧，跟住咧就係、是、再喺生死裏面流轉，即係佢唔會用個胎盤就擺咗落個胎盤度，佢唔係咁諗，佢諗係每一念頭都係有十二因緣，唔係整個過去、現在、未來。你當下就係十二因緣俾佢流轉，你每一個念頭都係流轉緊嘅，並唔係呢個換過去啊。點現在係點未來點？你過去現在未來，如果你未成佛，都係咁流轉。咁你啲十二因緣嘅流轉咧，可以令到我哋係超越生死嘅咯喎。所以佛法咧，有陣時係你識去研習咧，一門深入就已經夠噶啦。好啦，咁我哋再繼續咯。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苦集滅道咪四聖諦啦。四聖諦係聲聞。聲聞的修行者所修行的方法叫四聖諦，四聖諦裏面是聖人所悟的真理，依四法修行可以超凡入聖。那這個四聖諦是什麼呢？第一就是苦諦了。苦諦指眾生身心常被痛苦煩惱所擾纏，自身的苦、內心的苦、外界的苦、人事的苦、死後的苦，即是說這一類的修行人呢，佢分析世間嘅苦，所以苦係良師。你唔世間，你如果你冇，你唔好對痛苦好憎恨喎。雖然我哋唔想痛苦，你越痛苦越逆境咧，其實你佢係你個老師嚟嘅。因為你受咗呢啲痛苦，你先係點去修行？你冇呢啲痛苦，你唔會去修行嘅。所以你應該將痛苦呢樣嘢反面嚟睇佢。點解我咁唔公平啊？我嘅生命咁坎坷啊！人哋咁好，我咁慘啊！你反翻面去睇佢，就係因為你咁慘，你先係會去修行。因為你有不如意，你先係我要上佛堂睇下，揾個法師講你係邊個聽，我想如意啲。因為你苦，因為你有煩惱，就帶動咗你去修行。你冇苦冇煩惱，帶動唔到你去修行嘅。所以如果佢現世好彩嗰啲人咧， 多數就第日下一生有墮落嘅。你唔好以為你痛苦係唔好啊！當然我哋唔想痛苦啦，但係痛苦，我哋知道痛苦，我哋就會學佛法。所以從反面上嚟講，唔係消極喎，係好事喎。咁佢呢啲修行人咧，佢會分析人生嘅痛苦，有自身有生老病死苦等等啊，八苦啦。我哋初初講到一切苦厄裏邊，我哋有二苦、三苦、八苦啦嘛。內心的痛苦，外界的水火電啊、戰爭啊、旱災的痛苦，人事有人事的痛苦，饑荒啊、妒忌啊、咒罵啊、失戀啊、威逼啊、鬥爭啊，人事上的痛苦。死後的痛苦咧，墮地獄啊、鬼道啊、畜道啊，咁呢咪全部係痛苦咯。即係話 suffering 苦，因為人生有 suffering， 咁有苦，咁佢又會咁喎。呢啲苦從何而來嘅咧 ？Causes of suffering 從何而來咧？從招集而嚟嘅，即係話人生嘅痛苦係由自己所引起嘅貪嗔痴嘅煩惱所驅使，妄造種種惡業，因惡業而產生呢啲咁嘅煩惱痛苦，咁啊叫做集啦。咁根本嘅煩惱啊，貪嗔痴慢而惡見啊、憤啊、恨啊、福啊、喘啊、狂啊。就召集到呢啲咁嘅煩惱，由煩惱裏邊再行不好嘅業力，咁因為呢啲業力召集到，就集成呢啲痛苦啦。如果想從痛苦之中解脱出嚟咧，必須要解除痛苦嘅原因。因此，徹底了解痛苦嘅原因，集諦係必要修行嘅途徑。咁呢啲修行人咧，佢分析結集呢啲痛苦嘅原因。他找到要找這些原因出來，那就叫做集諦了。滅諦呢，滅是滅除惑業所召集痛苦證得的涅槃的快樂，因為他要想滅這些痛苦，滅除了之後呢，他自然會走入涅槃的，走入超越了這些痛苦的，那這個就叫做滅諦了。四呢，道了，苦集滅道了。既然知道人生的痛苦是從惑業所召集的，就必須修道，咁叫道諦啦。道諦有37種方法，根據呢個聲聞嘅學法，其實又可以話苦集道滅嘅喎。苦即係話所有痛苦啦，集就係話呢啲痛苦嘅原因喺邊度啊？道揾出呢啲痛苦嘅方解除痛苦嘅方法，滅就係究竟涅槃。呢苦集滅到呢個四聖諦咧，好合邏輯嘅喎。即係話我哋通常解決一個問題。有問題存在了， there's a problem， 有個問題存在了，那我們去分析了，這個問題是怎樣生起的呢？那這就集了，道了，我用什麼方法解決這個問題呢？就道了，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效果產生了，就滅了，滅了個問題了嘛。所以說 a problem， reasons for the problem， causes for the problem， method to end the problem， to solve the problem， 最後呢 the problem is solved， 即係佢係好有邏輯嘅，咁呢個係用呢個方法啦。咁佢道諦裏邊當然包括有四念處觀啊、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之八聖道，呢全部裏邊37裏邊種咧，就係佢專注呢37種幫佢修道嘅方法。就不是苦集滅道，就咁講個普通嘅理論喎。佢喺道裏邊咧，好深入地點去修呢個道，即係話你個公司有問題，蝕本啦，咁啊苦啦，咁啊個苦咧有蝕本嘅問題啦。你揾出個原因嘅所在唔係咁簡單嘅喎，好容易揾出個原因啊。佢要分析你間公司失敗嘅原因，就係人生都係。為什麼我人生這麼苦呢？我要分析一下為什麼我有什麼錯誤，我是不是 我犯了很多錯誤，你分析一下自己咯，你要詳細分析，不要求求其其分析。好了，分析了之後到了，我怎麼找什麼方法去改我自己呢？或者我怎麼方法改動這個公司，令這個公司不會再蝕本呢？那個是到了，到很難去分析的，你要找出改變的方法。第一，你有沒有這個恆心去改變？第二，你是否精進去改變？所以現在是給一個 guideline 你的， 俾你個大概嘅方向，苦集滅道嘅方向。喺道嗰方面咧，裏邊咧所有嘅經典都係話俾你聽，用乜嘢方法？呢個道底係咩方法？四念處啦，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就係點樣用咩方法去修行？裏邊有好多經文嘅喎，呢個係一個總綱嚟嘅啫喎。啊，咁啊，聲聞就係用苦集滅道。佢話無苦集滅道點解咧？唔好執著呢啲嘢。呢啲當你成為聲聞嘅時候咧，就唔好再執著啦。即係話咧，當你要去搭船去尖沙咀，你喺度搭船咧，我唔知仲有冇船啦，當佢有啦，冇曬啲碼頭嘅，你而家搭地鐵嘅啫。嗱，當你去搭船去到尖沙咀嘅時候，你過咗河啦，你唔上岸啦，你仲執著嗰只船啦，你只船都唔好愛啦，你仲有苦集滅道啊？唔好愛啦！你仲有十二因緣啊？唔好愛啦！你仲有智慧啊？連智慧都唔需要啦，因為你已經上岸啊嘛！你仲執著嗰、那個，你仲執著只船，你唔好執著嗰、那個係嗰、那個係俾啲聖人噶啦。我哋連只船都冇啊，你都未上只船，但係上咗船。如果啲聖人佢仲執著個船咧，佢連個船都要你放埋，你唔好執著只船。我哋連船都未上。你上咗船未啊？或者你已經上咗船啦？咁你有冇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波耶啊？有犯犯言咯，久唔久咪又做呢啲，做呢啲唔積極啊！你想你修行嘅途嘅整個人生係修行得好，你一定要好積極。你唔積極係修唔到行嘅，但係人係唔積極噶嘛？人係有惰性噶嘛？佢點會好好修行咧？有邊幾個真係去禅定去禅坐咧？有。香港是700万人，每年有没有70个人真的发心去出家的呢？有没有？有没有70个人？没有，1%都没有。有哪个人会真真正正舍弃一切去出家的？没有的，他有情爱的牵缠，有家庭的负累，有很多样东西的嘛，他想出都出不到，他没有这个条件。但有些人有这个条件他都不做的，他就一路等等等等到有一天去老人院咯，我等到老人院度嗰陣時收咩啊？即係我哋大家都係等嘅啫，你同我都係等嘅啫，等時間嘅啫。但係我哋唔係死等喎，我哋積極地改善自己去等。有啲人係死等嘅，有啲人亦都唔知道自己係等。今朝有酒今朝醉，有錢咪使咯，開心就得咯，做咩嘢開心就得噶啦。有些人是这样的，只要我开心，贪嗔痴杀盗淫妄没紧要。有些人是这样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但他不知道他惨了，做了很多的无名缘行，他业力很重，下一生更惨。好了，那这个无苦集灭道了，那无苦集灭道，喂，现在够够钟了，今天讲了很多了，那我现在讲了无苦集灭道了，那就是说很快就讲完了。無苦集滅道，下次就講權教菩薩嘅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咁你而家分析心經，你知道噶咯喎。原來心經咧係破我哋凡夫嘅五蕴，破我哋凡夫嘅十二入，破我哋凡夫嘅18界六根六塵六色，跟住咧就破埋聲聞，破埋同埋辟支佛嘅十二因緣，破埋聲聞嘅四聖諦，逐啲破你嘅執著。你先執著我，後來執著法，逐啲破，破完之後話俾你聽，哦，你最後你會點嘅咧？咁你而家個心經就係咁噶啦，好啦，結束，願以此功德，普及依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